大家好，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今日同大家见面。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嗱，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诏书》。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绝勇骰字点解呢？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勇咧就系毒疮，骰咧即系奶或者甜，字就系痔疮。香港流行嘅潮语嘅捻字咧，可以讲系无处不在，例如穷捻、毒捻、道德捻、耶捻。连食肆都有火。 大家好，《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喺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喺 My Radio 播出，而即晚亦都会喺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大家唔好错过啦。 嗰个捻咧系一样系名词， 而节目已经上架，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乸型。2021年9月3日，癫狗编辑室，梁锦祥。中国掀起文革2.0赤色政治风暴，老牌艺人排队出事，火咧而家就要烧到去嗰啲年轻偶像派。中国国家广播电影总局办公厅9月2日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及真人 show 节目，并且要坚决杜绝娘炮，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私隐、低俗网红。嗱，啲选秀节目就要严禁引导、鼓励嗰啲粉丝以购物或者充会员呢啲物质化手段投票。嗱，咁样一禁咧，就有如之前赶绝啲补习社一样，将成条产业链斩断。佢嘅政治含义就系中国再没有市场经济，只有指令经济。我就唔会用娘炮呢一句蜚语，亦都唔会文绉绉咁话娘娘腔。广东话嘅乸型就最传神贴切。青靓白净、唇红齿白的男演员，60年代就称之为奶油小生，70年代之后平权运动兴起，西方演艺界就开始流行中性形象，那阵时就叫做前卫打扮，背后呢就有同性恋的联想。80年代之后，前卫就变成普及，耻笑乸型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落伍。千禧之后，寒风冒起 ，K-pop 杀入国际市场，就全靠一班倒模大量生产的年青偶像男子和女子乐团。无可否认，他们在提升南韩国际形象和经济方面呢是有重大贡献。既然成功有一条方程式，其他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就可以自行生产偶像派同埋高消费嘅产品及服务结合，就形成一条产业链。因此，乸型咧只不过系一种迎合消费市场嘅商业形象啫，背后本来就冇政治含义。但系而家嘅当权者就认为呢个系西方国家对华发动颜色革命嘅第五中队。佢嘅理论系咩呢？就话一旦年轻人以乸型艺人作为模仿对象，不利斗争，甚至危害国家安全。有人就嘲笑佢，点解唔搬出60年代样板戏嘅老古董，俾啲年轻人学习下呢？样板戏嘅男主角好似智取虎威山嘅杨子荣、沙家浜嘅郭建刚等，都算系突出咗啲英雄形象。不过阳刚气魄仍然不足。论到阳光气魄，喂，今天的阿富汗掌权的塔利班呢，就绝对是中国年轻人的 role model。 男子汉就一定要留须，出街就例必手持 AK-47、对不住， 9月1号开始应该是美制的 M16。 巡逻的时候如果见到啲乸型的阿富汗男性如果仲未着草的话，必定即时当街处决，又何须劳动港电局立例管制电视互联网咁鬼费时失事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日在出席中央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的时候发表长篇讲话，要求年轻干部调调幻想，勇于斗争，要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港电局的最新公布不就是要配合习近平的斗争论咯，年轻干部没有男子气概，如何勇于斗争？习近平又说，对共产党人来讲，好好先生不是真正好人。他批评这些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和事业。他重申，共产党讲党性，讲原则，就是要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这篇讲话透露了一个讯息，在中国甚至在共产党内仍然有人消极抵制文革 2.0， 即是讲话中所指的好好先生，只差未正式点名而已。细心一看，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等似乎在表态方面就未跟上节拍，这个跟当年文革 1.0 的时候党政军全部高调表态拥护毛主席，气派上又差了一截。讲到斗争，应该有个斗争对象啊。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时光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早就灵。斗争前面有阶级两个字，斗争才有目标方向嘛。我们真心期望北京诸公尽快说出阶级斗争四个字。多谢各位收看收听和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多谢大家。